样了。不管晴天或是雨天，大白天或者是黑夜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每天都是星期天。 Oh baby， 虽然交通车水马龙，拥挤人潮隔着你我，但我对你的思念，谁也别想挡着我。有些事我没有说，因为太多感动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，你有没有？所以我写了这么一首歌为你唱着。亲爱我的宝贝，你今天累不累？是否又不吃不睡？向往一整夜，要记住你是我的宝贝，我是你的谁？能不能牵着你的手，一直到我们都白头，在掌心画上爱的记号，贴近你胸口。我想所谓幸福应该就是这样了。 想跟你说， 谢谢你做我的听众，想所谓幸福应该就是这样了。这一首歌是为你